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自打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开始，一直到西晋的再度统一，几乎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段日子里，战火的硝烟就没断过，社会上的经济发展那就更别提了。这回全国终于统一了，对于让战争折腾的晕头转向的老百姓来讲，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当然了，老百姓高兴，皇上自然也是喜笑颜开呀。晋武帝算是干了件漂亮事儿，足以让他对自己的英明神武感到洋洋得意了。建功立业的事儿处理完了，接下来晋武帝开始着手干的就是如何巩固他司马家的帝业了。他知道创业容易守业难这个道理，所以为了能够让司马家的天下长治久安，他是劳神费力。可就算是他再怎么努力，偏偏在最后一哆嗦，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上，脑子空白了。什么事儿啊？那就是立太子啊。历朝历代的皇上最头疼的就是这事儿。老子干得有多出色，这是一方面，儿子能不能传承下去又是另外一方面了。而这个晋武帝在这件事儿上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立了一个白痴儿子做太子。一世英名都抵不过他一时糊涂，辛苦得来的江山全交给了弱智儿子，笑话百出，再加上蛮横皇妃，一个王朝被折腾得昏昏沉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白痴皇帝上集。这个白痴就是晋武帝的嫡长子，叫司马衷。当然了，要说他纯傻吧，未免有点太过分了，人家还是知冷知热的，一般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是有的。但是您要非把他往正常堆里放的话，可能就差点意思了。就他长得那模样，一看就不正常。9岁的时候，司马衷被爸爸立为太子，就是因为傻，所以他老爸呀也特别发愁，这位子脑子稍微转得慢一点儿都容易出岔子。现如今自己这宝贝疙瘩，别说脑子转得慢了，能转起来就不错了，往后的日子真是不敢想啊。天天琢磨这个，晋武帝打算换人的想法也不是没有过，不过这个念头还没想出个所以然呢， 就被傻子他老母亲杨皇后给扼杀在摇篮里了。人家理由很简单呐，也很站得住脚啊，力敌以掌不以贤，岂可动乎？一句话就给晋武帝噎回去了。再加上晋武帝和杨艳的感情那特别好，所以耳根子一软，得了，认了吧，傻就傻吧，谁让他是老大呢？谁让他是皇后的亲生儿子呢？如果您说这杨皇后就司马衷这么一个儿子，每次都是拼了命的维护他，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让所有人包括晋武帝在内都猜不透的呀，这杨皇后除了司马衷其实还有俩儿子，这哥俩可都是一表人才，知书达理的。杨艳他为什么这么死心眼儿的就认定了立老大司马衷这个白痴做太子呢？其实说到原因呐，那都是因为杨皇后自己心里那把小算盘。皇后是谁呀？没点心眼儿的能踏踏实实的坐在这个位子上吗？后宫家里那么多，不光要算计别人，还得提防着突发事件。杨艳的心里现在跟明镜似的，她知道虽然现在和晋武帝的感情不错，可是晋武帝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自打灭了吴国以后，她也是有心思了，也有时间了，外出游玩招揽美女快成了她的主要工作了。为了不让这么多人为她一个争风吃醋，人家晋武帝呀，倒是挺有办法的。每回他都坐着一辆洋车在宫里转来转去，这羊停在谁家门口了，他就在谁家过夜。这样呢，既不会得罪人，晋武帝还能天天做新郎。日子一长啊，这嫔妃都发现了，看这羊啊爱吃竹子，尤其是带咸味的竹子。于是每回晋武帝快来的时候，就把这拿盐水泡过的竹叶放到自家门口。这羊一看呢，每天到这地方都有好吃的啊，下回呀、啊、就来这儿了。别的嫔妃一看这招行不赖，也跟着学。结果晋武帝今天在这儿停停，明天到那儿停停，忙的是不亦乐乎啊。这羊也是越吃越肥。如此努力给晋武帝带来了众多的儿子，这就不免让杨皇后感到了威胁。为了能够让他那傻儿子保住太子的位子，他是死都不肯让别人有可乘之机呀。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虽然杨艳一共有三个儿子，唯独老大是傻子，可即便是这样，杨艳也不同意让他另外两个儿子来做这个太子。他就是担心万一哪天这个喜新厌旧的晋武帝改了主意了，又看上了别人的儿子，这样改换太子就有借口了。与其那样啊，还不如现在死守原则，傻就傻了，不是还有那么多大臣辅佐呢吗？后来这杨艳去世了，临死的时候都放不下的事儿啊，就是没有了自己的保护，他这傻儿子的位子会不会有危险？结果临死了，还把他堂妹杨芷推荐给了晋武帝，立为皇后。这个杨芷啊，倒是没有辜负姐姐的遗愿，使出浑身的魅力，把晋武帝弄得是五迷三道啊。他明白呀，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本去不惜余力地维护那个傻太子。都说傻人有傻福，您说这司马衷别看傻，还真挺有福气的，无论是亲妈还是小姨都帮着他，这么一来他的太子之位谁能代替得了啊？亲爹亲妈可能不会嫌弃自己的儿子有问题，可是别人不这么认为呀。更何况你做太子的位子，那就意味着以后接你老爸的班儿，您这自理能力都有问题呢，怎么处理国家政务啊？一个个的都想劝劝晋武帝。有一回啊，一个名叫何教的大臣正好赶上和晋武帝商量国事，就找了个机会拐弯抹角的说起了这事儿。 啊，皇太子天性淳朴，有上古之风，可现在早就不是上古之时了，人情险恶呀，恐怕太子将来掌管不了陛下的家业呀。您听听，这位老臣多会说话呀，啊，傻不说傻，人说淳朴，这几句话明摆着就是说司马衷脑子不够使的。晋武帝呢，听完之后也不傻，能明白，可是自己儿子能说什么呀？支支吾吾的嘟囔两句，就给混过去了。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呢，有一天呢，赶上晋武帝高兴，就跟几个大臣闲聊啊，爱卿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太子最近颇有长进呢？我可是看出来了，不信呢，你们也去看看去。几位大臣让晋武帝这么一说，来兴趣了，赶忙跑到太子府。回来之后，几个马屁精恨不能把那最不贴边的话都说出来了。哎呦，皇上啊，还真像您说的一样，太子现在学问也大了，这字儿写的也好了，也不吃鼻涕妞了。我们还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这问题啊，回答的差点没让我们吓一跳，连我们这帮老臣都得佩服啊。晋武帝听完喽，打心眼里他高兴啊，估计这是头一回听别人夸他儿子聪明，刚想咧嘴说两句话，合叫搭上茬了，哪像你们说的呀，我看这太子和原来没什么区别。这话一出口，晋武帝这脸当时呱嗒就掉下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别说是台阶了，差点没让我栽一大跟头。瞪了一眼何教，甩着袖子走了。为了能够劝说晋武帝更改太子，大臣们是想尽了办法，可固执的晋武帝他就是不听。一世英名都抵不过他一时糊涂，辛苦得来的江山全交给了弱智儿子，笑话百出，再加上蛮横皇妃，一个王朝被折腾得昏昏沉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白痴皇帝上集。有一回晋武帝在皇宫里边大摆宴席，就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一个大臣假装喝醉了，晕晕乎乎的，一步一歪的就挪到了御座跟前，一边摸着御座呀，一边对晋武帝说，臣有一事想启奏陛下。晋武帝听，哦，那你不妨直说。这大臣犹豫来犹豫去，摸着玉座，嘴里头嘟囔着，这个位子呀太可惜了呀。晋武帝一听他这话，立马就明白了，他指的是太子，不是当皇上的料。这几年晋武帝啊，就跟学了一门外语似的，因为身边的大臣谁也不敢明说，都是拐弯抹角的说他那傻儿子，所以只要听到这种不疼不痒不明不白的话，晋武帝马上就敏感起来了。可是又出于无奈，他儿子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假装听不懂，啊，你说什么呢？你肯定是喝醉了吧。说完吩咐手下侍卫，来呀，把大人送走。其他大臣一看晋武帝这么坚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晋武帝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上啊，虽然他立了司马衷为太子，但是对于太子的水平他比谁都明白。但是人既然是他同意立的，那就得保证让皇位一代一代往下传。可他这个傻儿子生活上都不能自理，那结婚要孩子是不是也不行啊？这个问题真让晋武帝头疼坏了。想了半天，这事儿啊，他也不是说能明白就明白的呀。于是晋武帝下令派了一个自己后宫的才人叫谢玖前去亲自指导。您还别说呀，这司马衷别的地方不成，这事儿啊倒真不含糊。没过多久， 这谢九还真怀上了。进屋底一看，嘿呦，高兴啊！既然试验证明他没问题，那就赶紧张罗给他选妃的事儿吧。随着晋武帝打算给司马衷选妃的事儿开始着手办起来之后啊，这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太子日后肯定要接皇上的班儿啊，那现如今选的太子妃日后可就是皇后了。一国之母，母仪天下，地位这么重要，再加上司马衷本身就不聪明，所以这个位子的人选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当初晋武帝考虑再三，立了个白痴儿子，现在他这傻儿子选老婆，他也是千挑万选，最后却选中了一个又黑又丑又泼又狠的儿媳妇贾南凤。这俩凑成一对，您还别说，倒是挺登对的。这贾南凤啊，虽然长得丑，可是心眼儿却特别多。虽然看不上自己那位白痴的老公，可是心里明白他和司马衷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所以即便心里再讨厌，但表面上却是极力维护老公的位子。有一回晋武帝由于大臣们天天来找他唠叨，说这太子脑子笨，不能管理国家，这东西被说多了，自己也开始有些犹豫了，于是就打算出题考考司马衷。这晋武帝特意是大摆宴宴，把太子东宫里的人全都招到一块儿了，再密封了很多文件，派人送给太子，就是想看看他没有人帮忙到底有多大能耐。还特意嘱咐，这文件交给太子啊，你们就在门口等着。司马衷那脑子哪能干这事儿啊，看着文件啊，一个劲儿傻乐。贾南凤站在旁边快急死了，哎呦，不能这么着啊，窝头掀个大现眼呐、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这要是砸了，那他这太子位子可就悬了。于是赶紧找来枪手替司马衷作答。找来这位枪手啊，学问大，这点东西根本难不倒他，他是引经据典，答得头头是道。卷子刚一写完，身边一个太监就提醒贾南凤了，依我看呢，这卷子答得这么好，人家肯定是不会相信呢，皇上也不是不知道太子有多的本事，现在写成这样反倒让他们怀疑，万一查究起来可就把这事儿给弄砸了，还不如写得浅显一点，只要把这事儿能说明白了就得了。贾南凤一听，你说的有道理，那你来，这事儿要是成了，日后保证你是锦衣玉食。司马衷就这样照着太监作答的卷子抄了一遍，虽然没有引经据典，但好歹事情交代明白了。看着这份答卷，更让晋武帝对他信心百倍呀。除此之外，司马衷这个太子之位，晋武帝一直迟迟抹稀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当初那个谢才人给司马衷生的那个儿子名叫司马昱。当时司马衷娶了贾南凤之后，谢九啊就担心贾南凤会加害他们娘俩，特意找到晋武帝要求带着儿子回西宫。现在司马昱都三四岁了，司马衷还不知道这是自己儿子呢。还是有一回啊，司马衷进宫朝见他爹，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觉得这小子好玩啊，拉过来跟人玩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啊，晋武帝才对他说，其实啊，这个是你儿子。司马衷这才把儿子认回去。您别看司马衷傻，可是他这个儿子却是打小聪明的出奇。晋武帝非常喜欢这个孙子，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 有一回皇宫里边深更半夜着了大火，晋武帝赶忙就跑到高处打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当时才5岁大的司马昱就拉着爷爷的袖子把他拽到了有阴影的地方。晋武帝不明白呀，就问他说，小孙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司马昱抬起小脑袋不慌不忙的就开始啊给他爷爷讲上了。这天太黑了，宫里边要着着火，您应该小心提防才是。万一别人想趁着机会害您的话，您站得那么显眼，不正好给人机会吗？晋武帝听完之后吃惊的差点没把下巴掉下来呀。哎呀，实在是没想到啊，才5岁大的孩子就这么懂事儿，这么聪明。等司马昱到了6、7岁的时候，有一回陪着晋武帝到太牢养猪的地方参观。这司马昱一边玩一边指着猪圈里的猪和晋武帝说，这些猪都已经长大了，干嘛还留在这儿浪费粮食啊？怎么不给杀了分给大臣们吃呢？晋武帝看着自己这个孙子真是打心眼里头喜欢呐。儿子虽然傻，可是他这个孙子却是绝顶的聪明，就算是菩萨给他的一个补偿吧。于是马上派人杀猪赏赐给随从们，一边指挥着一边乐呀，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兴盛我司马家业。估计那个时候晋武帝的希望根本不是放在儿子身上，而是放在了他这个孙子身上。所以为了能让司马昱将来当上皇上，现在他能做的只能是保住司马衷。所以无论大臣们怎么说，他就是犹犹豫豫，根本不当回事儿。时光飞逝，他那个傻儿子司马衷转眼就到了30多岁。晋武帝自己也因为年老体弱生病驾崩了。从此这个白痴司马衷继位做了皇上，是为晋惠帝。这个傻的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的司马衷怎么可能管理国家呢？在这之后自然是闹出了不少笑话，整个王朝也是跟着祸端不断。晋武帝生前的希望，他那个宝贝孙子能否代替他的父亲登上皇位呢？他这个傻儿子司马衷又会有着什么样的结局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知道。